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即是咁讲啦，即是其实呢个礼拜呢就发生咗两单嘢呢，其实係惩罚到一啲即係其实係即係有良心感言嘅人啦。第一单嘢就众所周知呢，就係安宇嗰单嘢啦。但第二单嘢呢，即係比较少人去关注，而且係非常之严重嘅。就係屯门有一间叫污水厂，咁有两个职员即係叫做係即係本住良心咁样，咁向传媒就告发呢一间污水厂呢，就佢自己本身就係做即係流屎水，流屎水啦，係咪即係试咗屎水入嚟。喂，然之后喂，如果你香港人饮嘅大佬。喂，即係而家爆咗料呢两条友呢，排咗出海。咁然之后呢就俾人哋炒 Q 咗，係咪？咁第二單嘢安宇啦，咁其實安宇都其實都好撚重要嘅，咁但係未至於係咁切身啊嘛，對每一個香港人嚟講，係咪？ 其實係好切身嘅，安宇嗰單嘢個問題 都切身嘅，但係就唔係咁即時咯。其實講真 的，唔係，其實都係啲傳媒刻意咁樣去到淡化呢件事，因為無論你安宇呢一件事係關乎到劉俊濤之前被斬嘅事啊嘛，然後再關乎到大家成個香港傳媒都唔想講嘅巴拿馬文件。個原因係在於你巴拿馬文件除咗講緊你中共嗰班權貴點樣利用啲 BVI 公司去到操控大陸同埋香港嘅資產之外呢，喂，同時間亦都爆咗一啲其實啲香港政商界不為人知嘅嘢。你包括劏房波利用呢一個嘅BVI 再控制其他 BVI， 跟住 去 操返佢啲劏房㗎嘛。梁振英同埋唐英年係利用呢啲 BVI 公司去到避開行政會議需要嘅，咪需要參加行政會議嘅利益申報啊嘛。所以你見到今時今日立場又好咩都好，咪佢哋訪問相對清白嘅陳志思，喂，盤谷銀行太子仔，喂，佢都喺度講緊㗎。喂，如果要所有 BVI 公司都要申報曬出嚟嘅話，冇人加入政府㗎啦。你係咪想香港冇曬人才啊？ 即係呢啲咧惡到撲街，係咪？即係喂。就是大 Q 晒，係咪？ 正因為而家成個商界甚至傳媒都有咁嘅論調， 唔係就係等於就係正正就係承認咗就係呢個制度性嘅問題。而呢個制度性問題呢，即係我係咁樣做㗎啦，你吹得我漲咩？即係佢就係擺明就係咁嘅態度㗎嘛，係咪？而呢一個喂呢條友，喂你唔好睇小佢，佢仲話即係諗住係做呢個即係其中一個選特首嘅黑馬嚟添。 高達係咁吹。 咁所以你話即係你成個香港即係爛到咧，即係係唔怕，即係就喂而家根本上就係一種咧，即係叫做口黑嘅問題。即係佢根本上係唔怕你踢爆嘅。 個口黑係點樣做出嚟？係因為97年嗰陣時，大陸係要急住收編呢一班人。去到穩定翻呢一個回歸之後嘅香港經濟啊嘛，所以其實你見到好多人就係話，喂，你加入政府任何公職，加入行政會議，喂，我唔需要去到限制你呢啲咁嘅國籍，限制呢啲咁嘅資產申報，唯獨是香港嘅直選議席係一定要香淨係可以揸住香港嘅特區護照嘅啫， 即係中國籍 係 嘛？ 係中國籍，唔可以雙重國籍， 唔可以雙重國籍。唔係，不過我覺得即係香港而家個局勢。又好難估，例如老蕭好撚悲觀啦，就係話即係議會內外個抗爭都會即係兩臂都會係盡斷啦。咁但係啊，竟然 咁佢真係焦土喎！ 但係竟然又喺一個機場嘅事件入邊，又見到過去嘅禮拜日啊，都竟然有咁多人出嚟。咁呢個其實都好令人驚奇喎，因為 二千幾啊， 因為你當日例如講到飲完水。咁切身啦呢個問題冇人出嚟抗爭，甚至建制派梁美芬嗰啲即係馬仔咁樣可以贏咗啲元水區嘅時候大家都覺得喂元水喎你中毒喎你應該好切身會憤怒喎點知唔係。咁但係原來梁振英喺度喝或者係去即係打電話根據飛天豬嗰個講法係咪即係講到即係接電話嗰人喊嘅時候喂原來香港人反而係咁大而嗰、那個即係個有因係出嚟行動嘅人又真係有咁多喎咁呢個真係估唔到喎係。咁所以你問我又覺得未必係咁壞雖然個情況係真係好 Q 壞的而且確而家 係你見到就係話 但香港人又即係你我哋而家係暫時係捉唔到嗰個位係邊啲人可以令到香港人可以集體行動 係咪我其實我呢、這個我自己都有少少咁嘅睇法嘅即係咁講你話乜嘢最容易 trigger 到香港人出嚟呢其實講真有政棍味嘅嘢呢就真係最趕客嘅老實講就